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笨手笨脚的小河马。有一只小河马，它的名字叫做罗斯福。它穿着蓝色条纹的背带裤，它最好的朋友是一只白色的小鸟，哦，它的名字叫做伦巴德。罗斯福还有个姐姐，姐姐长得又高又大，常常让罗斯福感觉自己那么小那么小。而且姐姐总是说，嘿，笨手笨脚的小河马罗斯福。是的，姐姐总说小河马笨手笨脚，当他摔倒的时候，姐姐就爱这么说，瞧那个又高又大的姐姐又在旁边笑话他了。 哎呦， 罗斯福，瞧你笨手笨脚的又摔倒了。 姐姐真讨厌，我都快被她气疯了。 当小河马和最好的朋友伦巴德一起吃冰淇淋的时候， 哎呀，不好，掉在地上了。 姐姐在旁边伸出手指，笑着对她说，啊，罗斯福，你是不是又干蠢事了，我的小弟弟。哦，他长得又高又大，罗斯福不敢说什么。罗斯福和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，他遇到一点小麻烦，罗斯福摔倒在了地上。姐姐马上跳出来，把手插在他胖胖的腰上。 哦，你真是一只笨拙的小河马，我的弟弟。 当罗斯福数数的时候， 哦，天哪，蝴蝶飞来飞去，怎么也数不清楚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哎，不对不对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 啊，罗斯福就知道，姐姐肯定又在旁边挥舞着两只长长大大的手臂，笑话他了。 你是不是又犯傻了，我的小弟弟？ 哎，罗斯福怎么也数不清楚。有时候罗斯福会记不住别人的名字。 喂，你是水牛吗？ 那是水牛，我的笨头笨脑的小河马。 瞧，姐姐又在那里笑话罗斯福了，就连罗斯福的朋友伦巴德也替他感到难过。小河马问他最好的朋友， 嗨，伦巴德，我觉得我是一只什么都做不好的小河马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 姐姐在旁边站着， 哈，瞧，他比小河马高出那么多，也胖出那么多，他脸上的表情可真让人讨厌。 哼，我的傻弟弟。 可这个时候，伦巴德却说， 嘿，罗斯福，你是一只大有前途的河马，真的。 什么？罗斯福瞪大了眼睛，连旁边的姐姐也扭过头瞪着眼睛，一副不相信的表情。 伦巴德说， 你还是一只很用心的河马，你很努力地记住别人的名字，比如 水牛，是水牛 啊，太棒了。 可姐姐却在旁边说， 哦，这可真可笑，他记不住的，很快就会忘记的。 可罗斯福的心里却感觉好多了。伦巴德又说， 你呀也是一只爱思考的河马，我知道那些蝴蝶很难数，可是你数了那么多遍还在努力，哦，这可真厉害。 哦，是吗？一 二三，不对不对，一二三四。 姐姐好像有些不服气。 胡说，什么爱思考，根本就是笨吧。 罗斯福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又一次变得好多了。当他和伦巴德再去骑自行车的时候，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可以稳稳地坐在自行车上了。 嘿，罗斯福，你还是一只身手敏捷的河马，瞧你自行车骑得多好呀。 哦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 至于姐姐嘛，当他们骑远了，姐姐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简直听不到她说的话了。 哦，这简直是个笑话，她不可能是一只身手敏捷的河马。 我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 管他呢，让我们继续往前骑吧。来，买个冰淇淋。伦巴德拿一个，小河马拿一个。伦巴德说：“ 啊，我想你真的是一只非常棒的河马。” 罗斯福得意地舔了一口手里的冰淇淋。至于姐姐在旁边哼的那一声，他根本就没有听到。 哦，谢谢你伦巴德，我现在感觉真的好多了，真的太棒了。什么？姐姐在说什么？我完全没听见。 下面让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葛瑞格·皮佐利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沙永玲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，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山姆第一名》。小狗山姆是赛车的第一名，哦，他开得非常棒，比车速他是第一名，比转弯的技术他是第一名，比赛结束的时候他总是在第一名的位置上。所以在赛车大赛那天，山姆一点也不担心，他停在起跑线上，旁边的那辆车是他最好的朋友大象美琪。他跟美琪说：“ 嘿，美琪，祝你好运。” 接着，比赛开始的旗子挥动起来，山姆发动了汽车，轰！大伙儿都出发了。山姆排在最前面，他加速，快点绕过所有的弯道。 哦，他的朋友美琪开得不错嘛，他们俩几乎是同时冲向终点。 可是，咻咻。 当冲过终点的时候，山姆发现美琪赢了。 哦，山姆输了，大家都在为美琪喝彩。嘿，美琪是第一名。哦，太棒了，美琪开得好棒啊。 所有人都在为大象美琪喝彩，除了山姆。 哦，山姆怎么会输呢？ 他在速度上领先，他在弯道上领先，他一直都是第一名，怎么会输呢？很快又要比赛了。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，山姆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。第二天在起跑线上，山姆不像平常那样高兴，所有的赛车都排好了，引擎轰轰地响着。这一次山姆什么都没有对美琪说，因为他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比赛开始的旗子挥动了， 哦天哪，山姆因为太紧张了，竟然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，他根本没有看到比赛开始了， 其他的赛车咻咻咻已经跑了出去。美琪和其他赛车手跑在前面，不过幸好山姆很快就追了上来， 他发挥自己的最高车技，转弯转弯转弯，他一下子冲到了最前面。哦，山姆会再次成为第一名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山姆看到， 哦天哪， 五只小鸡正在过马路，他们穿过了前面的赛车道，哦，眼看就要撞上他们了。山姆的赛车技术非常高，他可以绕过这些小鸡。可山姆想， 哦，糟糕了，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些小鸡吗？他们会撞到他们的。 山姆紧急刹车，他停下赛车，下了车，把小鸡们抱到了赛车上。这个时候，其他的赛车已经从他旁边速速速速都跑了过去。山姆没有办法，他带着小鸡继续向前开。一路上，小鸡们不停地向他道谢。 哦，你是我的偶像。哦，我想上厕所，能不能停车？啊，你能开慢一点吗？我好害怕。 山姆已经非常努力了，可是他远远地落在了其他人的后面。哎，山姆好失望啊。当他到达终点的时候，他听到大家正在欢呼。 他们肯定是为第一名欢呼的，我输了。 可等他走近了，他才发现原来大家都在。 哦，山姆太棒了，山姆是最棒的。 山姆，山姆，你是最棒的。原来所有人都在为山姆喝彩。尽管山姆输掉了比赛，可朋友们仍然认为山姆是大家心中的第一名。 春天在哪里呀？ 我的天哪， 春天在哪里？ 他已经唱了整整一个春天，还没找到春天在哪里。小静姐姐 啊，唐耳朵， 你今天不上班吗？ 我今天是在家里在写一首歌。 哦哦，我知道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春天在哪里》。 哎，嗯，我有个好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你去找找啊。你之前唱过了啊，在眼睛里，在家里，我觉得都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嗯，不足以。你去远一点的地方找。 去远一点的地方找。 比如说 楼下的花园， 再往前走， 咱们小区的大门口， 再往前走， 再往前走就上街了。 对，再往下面走， 地铁站。 对，坐地铁去找。 坐地铁到哪儿呢？ 一直坐到头。 坐到头 100公里。 100公里，那就到郊区了 啊。在那儿找。 郊区哪儿有啊？ 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里？ 下半句你会唱了吧？ 春天在那郊区的山林里。 对 呀、啊！哎，大耳朵，这个主意不错啊。嗯，那我们再换一个想法。假如我们不坐地铁，我们坐火车。坐上火车，往南边走。 嗯， 一直到海南。 啊。宇宙。 海南好像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吧？ 那你就往春天的地方走， 往江南走。 走走走走走走走吧，走吧。 那我去啦， 再见， 拜拜。 我的天哪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。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，呱呱不停地吸溜着鼻涕，吸得站在他对面的一个阿姨实在受不了了。阿姨就温柔地对呱呱说：“小朋友，您有纸吗？”呱呱显得有些生气，他对阿姨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 有又怎么样？我不借给你。” 放假了，今天团团不小心吞下去一粒橘子种子。住在他家隔壁的呱呱对团团说：“ 你千万别喝水，我哥哥说种子得了水分和养料就会发芽生长，你要喝了水，头上就会长出橘子树来。” 这是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小男孩今天急匆匆地跑到派出所，对派出所的警察叔叔说：“ 不好了不好了，我爸爸和邻居打起来了，快去吧，要不然会出人命的。” 警察叔叔问他：“啊，这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“ 都快半个小时了。”“ 哦，那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报案了？你们家没有大人吗？怎么不早一点来报告呢？”“ 刚才一直是我爸爸占上风的，可现在我看他要吃亏。” 爸爸和呱呱在电视里边看《动物世界》节目，突然像来了灵感似的，爸爸问孩子说：“呱呱，来，我来考考你啊，你说这个世界上许多动物当中，哪些动物既能够给你肉吃，又能够给你皮鞋穿呢？”呱呱想了想这个奇怪的问题，他立刻回答爸爸说：“ 是爸爸。”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金娃娃学校的王浩君小朋友要教我们朗诵一首诗，假如我是爸爸。 假如我是爸爸，等我也长了胡子，我就是一个爸爸。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他就像我现在这么大，我要跟他一起去探险，看小蜘蛛怎样结网，看小蚂蚁怎样搬家。我一定不打着他的屁股喊：“喂，别往上爬。”我要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，告诉他小蝌蚪为什么不像妈妈。我一定不对他吹胡子瞪眼睛：“去去，我忙着呢。”我要带他去动物园，先教大狗熊敬个礼，再教小八哥说句话。我一定不老是骗他说：“等等，下次再去呗。”哎呀，我只想快点长出胡子，那时候不骗你，我一定做个这样的爸爸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假如我是爸爸，等我也长了胡子，我就是一个爸爸。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他就像我现在这么大，我要跟他一起去探险，看小蜘蛛怎样结网，看小蚂蚁怎样搬家。我一定不打着他的屁股喊：“喂，别往上爬。”我要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，告诉他小蝌蚪为什么不像妈妈。我一定不对他吹胡子瞪眼睛：“去去，我忙着呢。”我要带他去动物园，先教大狗熊敬个礼，